想起旧时的你我，曾相思许诺，曾遗憾错过，桃花飘落，暗香藏苦涩。月染亮时离别色，勾起眼底的寂寞，对你的难舍任沧桑淹没，三千流年心事

萧瑟，这苦涩，一盏一盏的酒歌，舍不得，一生一日的狂热。 不知道为什么杨宗纬一开腔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深情款款的感觉，总之他那首《初爱》还有《洋葱》等等的歌曲唱到了我的心里。那不知道接下来由杨宗纬为你带来的这首《横扫天下之笑天下》究竟能不能够打动你的内心呢？ 情何中到底为什么江山不过一根红毛竹，回走若干时间以后，情意比空气都更紧握，半生一诺如红尘中，凭回首也无语无风，期盼总有个在阑珊处等我，让我有笑天下的理由。一万次刀剑交错，我愿要得一个字头，一个人长相左右，此生再美亦罕有。

像沙鸥来去天宇，只为寻一个奇迹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on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你总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经对我说，做勇敢的女孩。骄傲地对着天空说，世界是你的福。 Let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apart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你就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经对我说，做勇敢的女孩。 不足够，舍不得你走，还要握紧你的手，直到天长地久，一起分享这首歌。当爱来的时候，记得别放手。 This love is for you,哪怕有多少走，有我在你左右，陪你实现所有梦。 Baby,Kiss night, 下次再见，记得我们的约会。 Up my love, 再见 Kiss night, 谢谢你的爱，让我拥有这舞台，你唱歌。心有千言万语，却说不出口，舍不得你走、哦、还要握紧你的手，直到天长地久，一起分享这首歌。 Baby,Kiss me, 下次再见，记得我们的约会。 Up my love, 再见 Kiss night, 谢谢你的爱，让我拥有这舞台，为你唱歌。 Stay with me, 请留下来，感觉我的爱，在这样的夜晚，让我陪你作伴。别再想明天还有什么事等着你，等着我去做，听我为你唱歌、Kiss night, 下次再见，记得我们的约会，对你说声 Kiss night, 下次再见，记得我们的约会。晚安 my love, 再见 Kiss night, 谢谢你的爱，让我拥有这舞台，为你唱歌。 Baby, Kiss night, 下次再见，记得我们的约会。晚安 my love, 再见 Kiss night, 谢谢你的爱，我拥有这舞台，为你唱歌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

是酒中我， 开心着，同时担心着，在这里只穿白色，看漫画，黑咖啡，炙热，假装勇敢，却胆小呢。他不知道我说的第一百个我，用小小的脸装满孤单的生活，希望下大雨，然后喝一杯可乐，等待爱能吹。眨眼，下一个工作来了。 Yeah.

实的意义， 猜不透的人忽然沉默的背景， 有时候爱情 如和你喝咖啡也许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，不知道有多少是上班族，如果你整天坐在办公室，膝关节呢就会缺乏关节液这种润滑剂，容易导致膝盖的疼痛。坐在椅子上，伸直双腿，脚跟离地，绷紧膝盖上方的肱四头肌，两秒钟后放松，像这样重复做五遍就可以起到润滑膝关节的作用了。那在听歌的同时跟我一起做好吗？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，我的心也飘着雪，爱只能往回忆里推荐、哦、给下个季节，忽然间树梢冒花蕊，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？哦，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，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却还是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艳阳高照在海边，爱情盛开的世界，远远看着人闹一切，的那狂烈，窗外是快枯黄的叶，悲伤在心中有一些。哦，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，心事如何慢慢在凋谢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、哦、却永远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又走过风吹的冷夜，寂寞的季节，还是寂寞的季节，让寂寞的季节。 Thank you.

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真的是有年头了。当年我还是用着4块钱一张的盗版的磁带，买复读机名义上是用来学英语，其实呢，在一遍遍地听着那些似懂非懂的歌曲，这应该就是其中的一首，陈飞平带来《永远到底有多远》。 总会惊醒自己的眼，掀开没有你的明天，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，是你曾为了情感成寸断，苦望不尽世事孤单恋，早就明白可心不甘，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。照片中你我的欢颜。